21:06: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30号男左女右2021的收官夜。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就像刚刚这首歌尾声再次强调的，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甜甜的一夜。 是的，今天呢是男左女右2021的最后一个陪伴你的晚上，因为明天呢会有一个统一的节目哈，大声喊新年好，所以我们呢今天晚上就要和大家进行2021的收官夜了。 收官夜在我们两个人手里了。 嗯，不是咱们节目、啊、 咱们大家人手里了。 对，庆幸的是今天是星期四，对吧？ 嗯， 本来就是我们这一年呢在星期四都会聊到的一个关于吃的话题，所以今天呢更像是我们男左女右的大家庭啊，我们办了一个就像单位啊都会有这种尾牙，对吧？ 联欢会。 是的， 是这个年会啊， 请客吃饭啊。今天说哎约好时间啊，今天晚上21点大家都点一道自己喜欢的菜哈， 是， 然后韩立做东啊，他带来了所有2021年他觉得好听的歌。还有呢叶谦你别迟到了啊，21点到啊。 我觉得就刚才韩立做东这句话截住就行了 啊 这句话最重要啊。 这一年当中啊，叶谦其实真的表现比过去要好很多了。 是吗？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迟到 啊。我过去那么差劲呢。 哎，就唯独今天晚上， 嗯， 大哥来晚了。 是是是， 大哥带着酒 那倒不会不会 不 会， 吉他就是你的酒啊、 对，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目当中，今天晚上这个会餐里哈， 是 我呢就负责气氛组，烘托气氛。 因为今天老家都来了嘛，就是不是我说老的朋友老听众都来了啊，我说我们家的老人，因为要跟我们等于过新年跨年嘛，这两边老家也都来了，也赶上我跟内子的结婚15年纪念日了，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在家里聚餐来着。 然后你就迟到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这个。 其实我们是理解的， 是， 但是就是不理解一点，这件事都已经15年，我们都知道了 啊，都知道呀， 都知道了 啊，那这个不要意思意思了， 不要。请客吃饭很高兴的音乐哈，大家都觉得今天晚上注定啊都能够彼此得到想要的东西，那种感觉哈。 这首歌叫做不能停止啊，不能停止 Can't Stop， 来自 Maroon 5。 时间不能停止啊，我们的热情也不要停止。 对， 尽管呢已经在一起相伴这么久了哈，到了年底呢我们会发现方方面面哈都给你总结啊，这两天你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报告排名汇总。哎，我就发现上学的时候每到期末哈就会收到老师给大家写的这个学期的总结啊，给你的这个留言，还有就是考试成绩啊，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有排名的。哎，如今怎么我今天看到听听 FM 啊，就是大家现在登录的听听 FM 也 抛出了年度的啊，这一年当中在回放榜当中节目的排名，在聊天室的热度当中的排名啊，还有呢就是大家这个关注度的排名。我这一看呢挺臊的慌 啊，我还以为你要报个喜呢。这不挺臊的慌的，你说什么劲？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强调自己的听友啊是很年轻的， 是、啊、 对吧，我们应该对互联网啊，对这个晚上听节目啊方方面面都是非常热情的。但是拿到这个榜单之后呢，我们仅仅是在聊天室的排行榜当中是排了第七还是第八了 啊？那也不错。 对，这个因为我们是1月11号才正式到了听听 FM 哈、 嗯、 而且我确实在看到这个榜的第一时间里哈，是觉得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是是。 然后我也检讨了一下，就为什么会是这个结局啊，这个结局是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确实人家其他节目哈对听友啊那是相当的暖 啊， 搞活动 啊，对对对对对， 送礼物， 那是那是那是。 而我们人家都是跟听众粘合， 嗯， 我们真的是冷着听众。 是不是不太好啊？不好吧。 今天有个工作人员问我，有位听友问男左女右有听友群吗，我说没有。那怎么跟 你 们联系？ 你还理直气壮。没有， 就是没有。 我还没有 好几次过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跟闪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只能停止， 继续啊想，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望着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在2021年营业的五月天带来了这首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虽然我们没有和听友成立一个听友群，但是你们的名字不管是在当年的红人还是如今的聊天室，那些活跃的朋友，你们的名字真的刻在了我们的心底。 也一样，在我们营业的还在营业的男左女右， 对， 2021年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上， 是的，我看到这个听听 FM 的成绩单，在三项的排名当中，男左女右是挤进了广播节目聊天室Top 10的第9名。 哎呦，已经不错了。 对，我当时其实特别欣喜的一点是，我发现只有一路畅通比我们老，剩下都没我们老啊。 这那你也不必骄傲。 就是怎么说呢，年纪大了嘛哈，能够挤到这个 Top 10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但是哈，我还是渴望着男左女右在直播的时候，真的可以挤进直播收听的 Top 10。 嗯，对，那是我们真都想着干这事儿。对， 回放 top ten。 哎，我们这个要干这个事情。 你的第10也行，对吧？你完全没有挤进，那你之前啊，你扬言的这档节目多么多么受欢迎， 嗯， 啊，有那么多的喜欢你们的听友，真的很打脸。 是啊，是啊。 对，我早晨难过了一分钟啊，后来我想这个跟我有关系，有原因啊。现在其实大家听广播的人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了。 对， 如果 不用那么想。 不。如果你不在线下进行这个我们说这个私域流量的粘合的话， 嗯， 那真的很难做到让大家那么时时刻刻哈，啊，关注着节目的发展和动态。但是哈，啊，在想过了问题的所在之后，我依然觉得 怎么样， 这是一档晚间节目 啊， 这是一档真的非常希望你轻松，不必有那么多牵绊，不必有那么多责任的节目。 哎，这一下找到出口了。 对，其实你对这档节目的爱，你只要爱，只要听就好了。 对， 至于其他，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哎，这口号都喊出来了。 Everybody let go. It wasn't long before we left. 城区的叶谦，他今天晚上带来的每一首歌都洋溢着在他这个年代里哈、啊、在他这个时代和他的这个年龄段当中啊，他热爱的，他认为表达开心的歌曲。 你再说，你说这个感觉，人家以为我放了17几年。 没有，因为今天他说了嘛，是他一个非常大喜的日子，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一天哈，因为他结婚了。 对啊，十五年前我扯证了，啊，领了证，然后呢，今天呢，我放的也不一定都是爱情歌曲，我不能假公济私，对吧？但刚才这首歌我就是放的是 Athlete 运动健将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果我能找出答案》，If I Find Out， 没关系、啊， 如果能找出答案， 找不出来，时间也会给你。 是。你要找不出来，时间是唯一的这个可以遵循让你找着的办法。 对，而且有一句话说，所有答案如果现在还不够好的话，那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嗯， 这人生一辈子，所有答案都是一个间断性的， 是、 啊、一个阶段性的，它不完全定格了你所有的一切。 其实我有的时候一直在怀疑，好多好多你一辈子都感觉很高深的事情，或者你周围你很难缠很难弄的那些事情，它通常是拥有着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答案，最后当你就是说当你很七老八十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这个真谛，然后你一下会明白啊、哦、原来答案这么简单， 答案在风中、 啊、对，弄了一辈子原来这么就在眼前，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弄不明白。 所以人生是很多个奋斗的瞬间，最终换来很多奋斗的过程，最终换来几个成长的瞬间， 还真是、 就是这样的。21:25，今天是男左女右星期四，也是2021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是我们和大家共同收官的晚上。所以东城区的叶谦今天晚上会弹奏一曲什么呢？ 嗯，对呀、啊， 稍后在第二时段当中将会揭晓。然后也欢迎大家啊，如果一年都没有登录过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话，其他时间我就不说什么了哈。但今天能不能给2021打个卡呢？ 嗯。 因为下次再见面，男左女右和你见面就是2022年了。今年同样营业的方大同带来这首《以光之名》第二十三节。 他害怕光亮，他讨厌太阳，他希望全世界能被黑暗隐藏。Young, I was afraid to. I wish they had told me. 没什么好哭。The master of darkness, he is more afraid than you. He built a wall to block the sun.He's grumpy and he's not much fun 若你遇见他的话 Look out, he's the master of darkness Don't be afraid 不用怕黑黑暗之主才是胆小鬼他害怕光亮他讨厌太阳他希望全世界 FM974 就是喜欢听啊 FM974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王卓主持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 他忘记让我有我 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 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精彩周年庆，新年狂欢购！即日起，翠微百货各店百货类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翠微店荣耀换新，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周年庆精彩纷呈，单店购物满200减40，更多精彩期待您到店莅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分2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30号，也是2021年男左女右陪伴各位的最后一晚的节目，我是女右韩丽。 对，最后一晚不是说明年我们就没有了，而是说今天晚上是2021年最后一期的我们两个人直播给大家，在电波中跟大家一起欢乐的节目。 如果是最后一期节目的话， 那就太不隆重了。 我们可能会选择录播的方式， 哎，而且我们要像约定之前约定好的，要把这些年我们特别爱放的一些歌星还有乐队歌手逝去的，尤其是逝去的这些歌星歌手的歌都带来，从杰克逊开始，以他为首开始， 阿桑， 对，阿桑什么的， 今年还有赵英俊， 是是是，都会带来的。 哎呀，这十几年的时光里哈，我们拥有了许多，但也失去了很多。 对，失去很多。 但定格在这一刻呢，我们还是很感恩。首先，这档节目我们的这个人马还在。 对。 虽然阿鹏已经到了南半球，但是呢，陈默哈在接到这个他的这个接力棒之后， 接力指令 一直也和我们走到了今天。 对， 所以说男左女右的男左队伍当中，就是来了很多人，最终剩下的全部都是双鱼 啊。 后来我就发现，可能双鱼更和男左女右合，对吧？男左女右，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的啊，需要我们说这个，我们说好事成双嘛， 嗯， 对吧？所以双鱼与这个节目气场集合， 哎，不错。 所以我明年啊，找的一个84年的男左呢，他也是双鱼 哦，84年呢。 嗯，好，在东城区的夜间弹吉他之前呢，我们要为他带来一首热身，同时也是在2021年给很多朋友留下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来自苏醒和何洁演唱的《太阳》。 好， 这是今年1月份带来的，很多人听完这首歌以后都会惊叹哈。 嗯， 首先何洁的高音，苏醒的 rap， 对， 还有。这首歌真的比原唱还好听。早晚安静，不会偷懒，有个正义就在坚持，当我掩饰，别想欺骗证明一切不完。我的白色比起地上，我的快，就算不够危险，我的快，即使因为难不倦怠，从现在有我的感觉，真心快乐。 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 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 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啊，在你的心里啊，不管有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啊，在你的心里啊，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 就算有一天你不再记得我， 酣畅淋漓，何洁的高音非常的清透， 对， 苏醒的飞rap 的时候也极其的温润啊，那个嗓音。来吧，今天晚上也是2021啊，你的汇报演出了。 汇报演出， 对，所以我们一起期待，掌声响起来。 Broken down, I need you loving, loving, I need you now. What I'm without you, I'm something weak. You got me beginning, beginning on my knees. I don't wanna needing you now, I just wanna deeping you now. But it's getting when you're away. Oh baby, cause I really don't care where, I don't wanna be you where I are, and I gonna got it a taste. Sugar, now please.Won't you come and put it on like me? I know, cause I need little love and little serenity. Yeah, you should need a loving, make it all right. Need a little sweetie in my life. Sugar, yes please. Won't you come and put it on like me? Yeah, I don't wanna be it.You're broken pieces, you pick them up. Don't leave them hanging, hanging, got it in some. When I'm without you, so in so. You are the one thing I've been living for. I don't wanna need in your love, I just wanna deep in your love. And the scheming's you don't away. Oh baby, cause I really don't care out there. Just wanna where you are, cause I got a little taste.Sugar, yes please, won't you come and put it down on me? I just need now. Little love, a little symphony. Yeah, you show me good, make it alright. Need a little sweetest in my life. Sugar, yes please, won't you come and put it on me. Ooh, my please, won't you come and put it down on me. 天哪，简直了，无语的好听哈。 Sugar， 哎，你今天晚上是因为结婚纪念日2021男左女右最后一期，你怎么把这么好听的歌一定要留到今天晚上呢？ 因为人家说这首歌， 就你之前你干啥了？ 人说这首歌 我们排名之前跟你有关系， 人说这首歌很适合结婚。 对，所以啊，这个人还是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遇到了一个真的会让他的人生到另一个阶段里啊，焕发光彩的女人啊，焕发光彩的爱情，焕发光彩的男孩啊、女孩，对吧、 嗯？ 两个孩子，一下子这个男人就不同了。所以今天晚上的2021汇报演出，我宣布成功， 成功。 对， 后面还有一冷笑话呢，是吧？ 对，而且很多朋友提醒我们说，你们不是说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都要给我们疯狂加金吗？我跟你讲，韩丽啊，不瞒你说，我发现了，人家别的聊天室，人家之所以棒，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人家天天给疯狂加金。你们这儿，你们这儿。 咱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跌出前十的？ 不，我们聊天是几进了，我们差点被跌出、啊。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随意哈、啊，一切随意。得知我相，失之我命。 Long way from Miami to LA. It's a long way from yesterday to where I am today. It's a long way from my thoughts to what I'll say. It's a long, long way from paradise to where I am today. All that's in my head is in your hands. It's a long way from the moon up to the sun. It's a long road ahead of me, the road that I stop to think of all the time I lost. Start to think of all the bridges that I've burned that must be crossed. Over, over, over. Take me over. 'Cause I've been poison, I've been rain, I've been stars from way down here, but I can't fall asleep behind the wheel. It's a long way from the shadows in my cave up to your reality to watch the sunlight taking over, over, taking over, take me over. 特别开心啊。 来自 Switchfoo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ome， 我们的家。 Home 就是在这里，男左女右的家。 是的，虽然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准备特别丰富的饭菜哈，我们说今天周四嘛，让大家呢准备火锅，就是你今天来聚餐了啊，也想带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可爱的听友就真的在家里啊支上了啊。那年地花开，现在是三道杠的朋友，他说对了，今天是火锅夜呀。 对呀， 伴着夜间的歌声，哎呀，这吃起火锅来真甜呢。他就给我们PO了一张在家里小鱼丸啊，小蟹竹棒 是 啊，小肥牛，哎，那个肥牛上面黑黑的肉们是谁啊？ 黑黑的肉们， 哎，真的真的是黑 黑的肉们，你说的 好像是那种 直接不敢吃了，都不知道是谁的肉。 哎，我反正没吃过 啊。 然后另外呢还看到了蛋饺。你涮香菜， 涮香菜有点奢侈了吧，香菜都是用来作为调剂那个小料用的。 你看你这个奔五的人我们年轻人吃点香菜是舍得的 好吧， 没有奶茶贵。我是说我们这听友啊，我可不年轻了。他还涮了点豆皮儿， 对， 真的在家里弄了一个火锅底料就一个人吃上了。而且他这个架势吧，很像是宿舍里，或者是难道是单位吗？就肯定有个办公桌，然后再吃东西，不是单纯像家里面。我猜啊，但是盘子却是很丰盛的，花花绿绿的哈，还喝了，还搂了一个大可， 对， 一可乐啊，挺舒服的，就感觉以这样的方式度过这样的一个晚上，是对一档节目哈，特别特别大的情谊，你才会跟着他们的节奏。然后金牛啊，三道杠在加班，他们加班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反正上面写着是管住嘴，迈开腿，马上做，做精彩。 那就这样吧。 这什么单位？ 很 像是减肥。 减肥有单位吗？ 就是机构吗？ 哦， 做一些减肥，我们不老说什么一些吃完饭之后吃一点会让你啊消化得很快。反正他们现在还灯火通明的在加班，辛苦了辛苦了。还有呢，金豆豆也很可爱，一锅热乎乎的肥牛 粥脑袋似的，跟 咋了， 一锅热乎乎的什么粥脸然后似的，你让你给念的 一锅热乎乎的番茄肥牛 啊， 在男左女右2021的最后一期，暖心暖肺。他这个是做完之后还没有就是端到桌上呢， 真好。 我看明白了，金豆豆是个男孩 啊。 一般俺们女孩做这个番茄肥牛哈，量不会这么大，一是量大，二是呢莫里带外的啊， 不解气呀，人家吃起来人家要喝口，对吧？ 是不是金豆豆？ CC 开心就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男左女右陪伴了我十几个年头，这就是最好的，希望一直陪伴下去。对，只有大家都过得特别好，这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雨水乘风把伞吹回，将你整个包围，其实你的发和背，倔强的嘴绝不能往下坠，只捂住耳朵防备，独吸的香泪。你说有人伤痕累累，这里是凭什么说着美？假如连这样都气馁，轻易说后悔，心虚像个贼。雨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宏伟？暂时收好羽毛待飞，到处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哪儿都无所谓。听说了没？看到了没？又终于听了，以为幸福留下的眼泪，一定会，一定最可贵。我们还有更多能给。 只剩孤独紧跟随，要倔要趁着痛还得和命运对垒，觉得偷走所有时间的贼。雨总会放过了谁，闹够了没，是也好疲惫，是否还美，是否后悔，暂时收好羽毛再飞，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那都无所谓，一回一回看到了没，眼泪一定会一定最可贵，一定会一定有我陪你飞。 2021年 JJ 在年末的时候为我们带来的全新歌曲一定会， 一定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幸福安康如意吉祥， 是的，一定会有那一天哦，我们可以回归到曾经的生活轨迹当中啊，想去哪里我都带你去，现在我们可能暂时还是不能重启正常的生活哈，像曾经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等待啊，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对，但是韩立刚才抛出来一组酸菜，正宗的酸菜火锅啊，我看见中间 今天晚上昨天不都预告了吗， 嗯， 这谁都得从自己的照片里啊， 生活够好的， 你整出一张来， 嗯， 你哪怕是都好几年前的了啊，但是这个火锅对你而言你觉得是特别难忘的， 对， 你还想再吃一顿，可是在北京我真的再也吃不到东北这种传统的酸菜火锅。 是， 首先它的酸菜啊，这个可能东北的那种温度，它的鸡的酸菜呢和你买的那种速冻的啊真的不一样，二来呢就是一定是那种紫铜挂锡的烧炭的 啊，那个特别厉害，嗯， 老北京也有， 对， 老北京的涮羊肉里也有那种火锅， 这个就讲究用这个锅。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东北小时候吧没有那么多，因为离海比较远嘛，没有那么多新鲜的海鲜，所以那个螃蟹啊都是冻的，所以我们到现在吃这个 有点 酸菜火锅的时候还是用那种冻螃蟹， 你就感觉那味儿就不能变，那肉就得是那种塌了的，不能是那种弹性特好的，是吧？ 天哪，有一位朋友都已经把我这个火锅的地儿都给抛出来了，你是东北人吗？ 嗯， 熊熊小号他说的这地儿真的是，我就是去那家店吃的，就是每次我回东北我都一定会去 啊。 大家呢如果在你的今年的照片里啊，包括之前还在你手机当中存放的，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最后2021陪伴你的晚上，陪伴你的， 我的个天， 大家 都说出真话了， 把你最此刻想怀念的那个火锅抛出来好不 好 找最好那个啊。各位亲爱的听友，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会选择用火锅来为男左女右收官夜作为大家的配菜吗？因为啊，冬至过后，北京迎来又一次寒潮天气之后，全城进入了速冻模式。然后嘞，入冬以来，火锅成为北京用户外卖下单的主要选择之一，订单量持续飙升，位于全国前三位，京城火锅飘香四溢。此外，麻辣烫 奶茶等餐品定量也备受北京消费者的青睐。 对， 所以在北京大家就是叫火锅的外卖是非常普遍的哈。我看今天晚上叶谦他们家海某某的火锅也是叫的外卖。 这肯定是因为我这个不是你们都知道嘛，熟悉我的听众也都知道，韩丽也都知道，每到12月30号我们肯定要吃这一顿，然后来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你们当时选择这地儿太好了， 对， 因为它就绝对会可持续性发展啊，不会说几年之后没了。 是 啊， 当时我们选的还真是海底捞的前身，嗯，真有意思。那个店后来不干了， 河里捞， 从那块开始建起来的海底捞， 哦， 真的有意思。但是都是四川火锅， 而且15年前你根本想不到它会有外卖。 对。然后我也想不到他们的服务是就变成了就是行业老大这种服务。 那你说今天是结婚纪念日，他们会到家里给你唱歌吗？ 那倒不至于， 在店里不是都过生日就会给你唱吗？ 但是他会在这个就是就你在订单里面啊，他会显现一些，然后还会送你一些那个额外的东西。 对，天气凉了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吃点火锅哈，热热乎乎的。那今天呢，男左女右也想围炉，大家一起吃火锅。聊聊这一年，还有就是男左女右哈，我会用2021的歌曲来陪伴大家一起送别这一天。明天呢将会有全台的一个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所以男左女右将会暂停啊，我们就以今天晚上来告别。那这个时段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要带来一首也是在这一年当中哈，经常会和大家分享的歌曲。这首歌是蔡健雅带来的《全部的所有》，我想把它送给我的53%的女听友，尤其是还没有找到另一半的女听友。这首歌所讲的呢，就是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他能够接受你全部的所有的那样的男生，而不是他觉得你强势，他觉得你矫情，觉得你不懂事。 哎呦，这人要不得了， 觉得 这三样， 你高你矮你胖你瘦啊，你爱发脾气， 是 他全部都接受。因为就算再爱发脾气的女生，她也有她的优点呢，而爱不就是连缺点也爱了的吗？所以我把这首歌送给我53%特别长情的女听友，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男左女右对我的喜欢。第三时段听暖文章， 开耐心等待那个对的人，他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卸下防备你的优缺点，他似乎都看得见，他对你说你不许软弱，不许取悦，不许为谁而改变，就因为你是你，我爱你全部的所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忠于自我，但他们说大多数男人害怕这样的女人太强势，难以控制，有太多坚持，所以最好别靠近。你就是你，并没有错，不服输的个性别感到抱歉，懂你的人会说爱你却。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4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30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过了今晚，我们下一次见面就是2022年了。 2022年， 是的，所以说哈，其实最好的告别就是我们知道还会再见。这种告别就不难过，就是以前啊，很多节目的就是明年可能要收官了，或者是彻底的没有了，都会在30号或31号极其伤感。 唉，圣诞季了，已经 极其伤感。 哎呦， 然后呢，因为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嘛。 啊，对。 哎呀，就明明知道 那个彩铃乐翻天是吧？ 帮帮带你听听。 对对，也有也有。 全程都能点啊， 是， 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说嘛，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嗯。 当然还有一些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 是是， 那个相当于就是拉黑删除了啊，就再也没有了，这是略为伤感的哈。好在我们还在一起，其实每年到了年尾的时候都会彼此想，哎呀，我们走了这么多年了哈，都会追忆一番。所以在你讲冷笑话之前呢，我想先读一位朋友，因为他呢现在是下了班之后做滴滴司机 啊， 兼职的滴滴司机， 哎，辛苦辛苦。 是牛魔王，你好。我猜你后面的那些动物是不是你家人的属相啊？小老鼠、小猴子、小猪、小龙和小牛。 哎呦， 这应该是他们家 一家子哈，各属各的。 他说我是82的汪，小狗狗吗？ 狗， 那里 狗狗 上面怎么没有啊？小学时候就开始听974，我要没记错的话，96、97年中学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骑车回家，路过一个市场，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播放的就是974，有一个点歌台的节目，那个时候是音乐礼品卡，我大学的时候也听那档节目。他说每次到那里都是最开心的时刻。后来听零点乐话、彩铃乐翻天、帮帮带你听天下、男左女右，后来工作没时间听广播了，如今为了生活，白天上班下班兼职跑滴滴，在车上的时间多了，发现男左女右还在，很亲切，满满的回忆。于是呢，就开始听了。听男左女右的时候还是少年，而2022年，我都要40岁了。 嗯， 男左女右也14岁了。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期，我现在是把车停在路边，第一次打卡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祝韩立。无酷哥，管你叫无酷哥， 我是无酷哥哈。 无酷哥， 对， 2022年身体健康，阖家快乐。我也要上路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哎， 为了家人，为了生活， 是是。 感谢男左女右奋斗路上的陪伴， 一家子的一家子顶梁柱哈。祝你这个拉活又顺又多啊，然后安安全全的哈。这个 真是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啊，这个生活的道路上拼搏着。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是真男人啊，这位朋友也是真男人。嗯， 对，在晚上时光里，我就希望大家是开心的，拥有你自己的一段独处的时光啊，你可以做你自己，听你想听的。那下面这个冷笑话呢，也是叶谦这一年哈、努力的想带给大家开心啊，但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会像他第二十段那一首吉他曲一样达到巅峰啊，还是说 颠不了峰，疯癫那儿 快走啊， 有点疯癫啊， 来吧， 因为这里是你姐姐的事情，韩美，韩美说到疯癫啊，她那天啊拿着她那鲸鱼去看兽医，她飞跟儿说啊，这自己这鲸鱼啊，她见着兽医就说，医生你快看看她吧，我觉得她得了癫痫了。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疯癫啊，癫痫，抖得不行。然后这个兽医呢，围着这鱼缸啊，端起来好好的查看了一下，查看了一圈啊，然后又仔细观察了五分钟，然后对这个韩美说，女士啊，您不觉得他很安静吗？您看，我看他现在很安静啊，啊。然后韩美呢说，你还没把他从鱼缸里捞出来呢，你看咔一把捞出来，搁那桌子上噼里啪噼里啪的，你看还犯病了吧，你看他抖上了。姐后来啊，坚持不懈的，就是把鱼一遍一遍的，就是当着我们各个朋友、亲朋的面掏出来。她一直怀疑，她一直坚定的说，这个鱼只要她一拿出来就有癫痫病。哎，她一直就是坚定的认为她养的鱼有癫痫病。 商量件事好吗？ 啊，韩美啊， 你本来第二十段哈，整个那个形象立住了 啊， 就一切都很好，基本上就是加分项很多。 就是，我这个我 一点不怀疑。但是随着你刚才带着韩美出来， 啊、 就是这种。 干的250的事情啊，把所有的加分项全部都给剪掉 了。那也不是我干的呀。 新的一年啊，咱换点人，你能不能多说说唐珊珊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外国友人 啊。行吧，唐珊珊一出来，你姐肯定得出来。 我真的不想再跟这个女人有任何关系，好吧？ 我先给大家加精啊。 来，22:10，我要读暖文章了。这也是本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本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夜间的 solo 加精夜要开始了啊！ 好，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如果从来没有登录过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话，今天晚上你真的得去，因为谁去谁加啊！他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加了精之后呢，就会在你的这个分数值上往上提前，到了3道杠的时候就可以发图片了，还有很多红包的福利啊，等等等等。其实最重要的是，男左女右明年到了15年，我们7月16号会定制收音机，会有活动，因为你也知道男左女右不到5年不搞活动的啊，我们要么不搞啊，要搞就一定要搞的别人搞不到的活动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怎么让大家知道和怎么筛选，那就靠你一定要具备1道杠以上的听友，只有你平常来这里啊增加了这个分数值，我们才知道到时候你要来现场，是这个意思的， 对 好吗？所以今天晚上呢， 加精开始 啊 solo 夜，你加油， 对， 我呢要与你分享2021年最后一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最后一篇暖文章，题目叫这一年教会我的10个道理。有人说生活不需要比别人好，但一定要比以前好。风华正茂的我们需要不断总结，不断进步。即将过去的2021年教会了我这10个道理。一，把自己的本事练好，其他的自然会来。相比到处寻找人脉，你更需要做的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当你足够优秀时，自会有同样优秀的人与你同行。正如那句话所说，不要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自然能吸引一匹骏马。二，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内心柔软，持原则，身披铠甲，有温度，说话和颜悦色，做事硬气有底线，彰显的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原则。别人要求你做不喜欢的事情时，学会拒绝，不要总委屈自己去讨好他人，善良也需要有点锋芒。三，重视长期积累，量变会引起质变。多做一些短期看不到效果，但长期坚持定会有所收益的事情，比如健身，学习一项新技能，默默积累，总有一天会由量变到质变，这些事儿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幸福感，甚至会悄无声息地改变你的命运。四，主动学习是我们生存的必备技能。上学时有学校安排我们学习，工作之后就很少有人会督促我们学习了。现今社会发展得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快，不进步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原地，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保持长期主动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不被社会淘汰。五，坚持阅读。通过阅读，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可以走自己不曾走过的路，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不读书，你的语言会变得乏味，你的思想会变得平庸。我们的人生需要阅读，这是一种整理和更新自我的方式。六，知世故而不世故。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学会自我疗愈，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强大到可以从容面对各种事情，知世故而不世故，温柔对待这个世界的好与坏。七，感恩是生命的礼物。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许多值得感恩的事儿，但往往因为忙碌而被忽略了。生命是一种回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学会感恩他人，才能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养成感恩的习惯，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爱的回流。八，别活得那么累，其实你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很多人总是把自己太当回事儿，高估自己在他人心中的位置，所以才会产生纠结和烦恼。其实不必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做好自己更重要。九，定期断舍离，给生活和内心做清理。收藏家里的东西多了，就删除一些无用的，桌上很久没用的东西就清理一下。一段感情总是你在付出，对方却不懂得珍惜，那么就试试放手吧，给生活做减法，心简单了，生活就简单了。十，事情总有两面性，多看积极的那一面。同样半杯水，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幸运，还有半杯水可以喝，有的人觉得自己可真可怜，就只有半杯水了。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学会用乐观的态度去生活。2021年就要过去，崭新的2022年即将到来，时间扑面而来，健康的活着，热情的活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样的生活就很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跑，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因为有你和我一起，人生多生活都将你拥抱。 尽情的舞蹈，好好经历长大，好好陪你变老，好好的记录好好的美好。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好好，新的一天我们一定好好。 这一年非常勤奋的周深唱了无数的歌曲，而这首歌呢也是在12月刚刚送给大家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真的他这一年唱了太多的歌了，而且真的作品啊都是非常的可圈可点。 真是在你说这个暖文章的同时，我在给大家 疯狂 加精，但是我发现群众的力量人家是强大的，我这一双手肯定敌不过这么多几百双手。一会儿我从这三四，我一开始以为有望都给他们这捋下来都三四十加完完，后来我发现我再一低头一看三四百了已经这个用 了。后来知道了，因为其实很多节目他们有这个小编，小编呢就会在这个我们说场控啊或者是工作人员会帮助他们，让大家在这个聊天室里啊得到更多的加精的机会。但我和叶谦呢，因为就是两个人在直播间，很多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节目的整个的气氛当中不太这个被打乱哈，所以经常我们都是一定要把第一第二时段第三时段都要结束了，就是我们的号称自己的号称自己的才艺部分都表演完了啊，然后能稍微的看一看聊天室。所以也真的非常辛苦男左女右的听友们，我们今年1月11号才刚刚进入这个聊天室，所以在年终的排名当中能够在第9位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对吧？ 对，第九位。 所以我们要谢谢大家，希望明年别跌出去 前十呢。 对呀，而且我们是里面很老的一档节目。 对。 你更空

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2:31:3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2021年收官之直播夜，我是工作男叶谦，我嘉靖，你快说你的，我叫嘉靖。 22:31:50，时间过得好快啊。马上进入到交易时段了， 没听见。 今年刘若英也营业了， 刚说的 发表了她的全新专辑。 我总 这首《诚实》是在整张专辑当中延续了奶茶味歌曲的风格，娓娓道来她也喜欢诚实的人。 心想爱上这个我很有压力吧，我敢爱到全世界都心疼，你晓得我比谁都还贪婪的吧。 做到绝对诚实了吗？ 嗯， 首先你绝对诚实的面对自己了吗？在我们喜气洋洋的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也希望有某几个时刻里你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一年的所有的变化 和所有的所失、所失和所得。 是，人很难，就是说，始终恒常着保持着自己的就是叫什么真诚，而且真诚它也不一定都包括在诚实里边。就是他真诚可能也跳出诚实去，他是一种真诚的态度，但是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就是说全盘都是实话，他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对，他也会说一些就是隐秘的话。 就是每当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总会说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啊，其实也想换点词儿，但是好像还没等我们想好下一个形容词的时候，这一年就这样已经到了尾巴。回想2021年，尽管我们的生活仍然被不确定的因素所包围，但毫无疑问的是，所有人的生活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之后，我们都开始切切实实的重回正轨。 是，在思维啊，包括认知啊，包括自己的这个行事态度啊，肯定都会给自己加上一个约束号，不再能像，就是之前人是有惰性的嘛，然后他会越来越就是放逸，然后越来越放逸，那可能不行，就马上把你收回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这个现实条件把你收回来。 今天晚上除了在聊天室当中有些小伙伴呢，就是让我们给他加精，然后就疯狂的留言，但我其实一直希望在这个晚上听到一些更有这个保留价值的啊，就是说不是一个每个晚上都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话语，而是真真实实的。就比如说像这位爱迟到的兔子，他说希望2022年一切顺利，希望大哥在新公司混得风生水起。 好， 然后我就去投奔他，很真实哈。 对， 就是把你的这个愿望，还有你的那种想法，其实可以具体一点啊，不用说。我一定要强掩着我内心的不快乐去祝福着别人，而是你就是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Happy day， 哎， 你想得美，他待会儿呦呦呦自动加金黑，今天晚上全是自动我这 手 动给你加 金。何玉何香808虎，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节目的真正的，哎呀，说实话哈，他还保留了他过去的名字来到聊天室，这都是元老级的听友了。他说自从有了家庭，就时间过得很快。希望明年可以有好运，心想事成。我希望大家可以早点啊，过上你想要的生活。这种想要的生活不是具体到别人给你规划的，而是你希望的，就是每年你给自己一个小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我希望明年我的体重啊，给自己不再是一个空泛的 flag 啊，而是一个可以实施到的。另外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在明年参加什么什么活动，我为此要做哪些努力。 对 对，我们一定要为7月16号这一天的到来，首先要准备好自己的，我们常说的哈，男左女右的精气神儿。我特别希望看到的都是，我的天哪，我有这么好看的听友们。Like a summer breeze, and we all live in the shadows that you leave. Haunting eyes, how could any man survive? Like the flowers I have watched you grow. 家，还有他生性脆弱胆小，如今却似乎不再害怕。怎么可能他们全变了样，这些不一样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是母亲，他们是父亲，他们也是孩子，他们几乎是所有的人。当黑暗沉重，当风雨粗暴，当大地在颤动，胸中的火点燃，勇敢平凡的人不再平凡。他们是如此平凡的人，也会为得失计较几分，为生活不得不努力认真，对未来偶尔也会疑问。怎么可能他们还有余力一心为梦想的人，他们为谁？他们为母亲，他们为父亲，他们也为孩子，他们正在为所有的人。双脚困住，当婴儿在啼哭，有种渴望冲破顾虑，善良的人不再恐惧。 2021年营业的李健在他的新专辑当中这一首人群中的人，在今天晚上带给可爱的男左女右们再恰当不过了。你们是父亲，你们是母亲， 对， 你们是很多很多的人， 是他们是父亲，他们是母亲。 哎，这句话真的我就每一次听我鼻子就会酸。 是啊，而且你这一生下来，你跟你的父母的一种缘分，还有你跟你孩子也是一种缘分，这是你逃不掉的啊！这是你是定格的，是定性的、定性的。 对，今天晚上开心，就像我们在这个说围炉哈，一起送别2021年，大家吃火锅、聊天、追忆过往，然后就有些朋友呢，把咱家啊为数不多。其实就两次的聚会，两次啊。第一次呢是有阿鹏，是我们节目第二年的时候。其实我今天也在想，会不会有的新朋友会说，你们节目是不是以前啊，因为刚刚开播的时候跟听友的粘合度非常高，老搞活动。 是，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 我们没有，从头到尾一直都没有过粉丝群，也没有任何的听友群。我们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小型的聚会，红男绿女。还记得吗？ 对， 那一次我要求 红配绿的， 就是所有的男听友，红男绿女嘛， 红色男，你的身上一定要有红色元素， 对， 就是男听友都要红色元素，然后女听友呢，不管是什么地方都要一点绿的元素。 是的， 啊、那一次呢，我们是，就是遗憾的是没有大合影啊，所以到现在我们就没有留下资料了。然后第十年在2017年呢，那一次还是我们挺风风光光的哈。 对，那十年嘛，你想想。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还有一些照片，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特别听友给我们录制的 VCR。然后刚才一些年轻的朋友会，新听友会问，那是李健吗？那是高圆圆吗？啊，那是吴越吗？ 嗯。 啊，那是小宋佳吗？是的。那是苏醒吗？是的。那是海洋吗？是的。 对 对，就是他们在有时候也会听我们节目，这是我觉得很温暖，也是本节目特别高光的时刻哈。就是有一些和大家一样在这个城市当中在忙碌着，然后也需要音乐去给他们带来一些轻松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当年爱过的电台，甚至爱过的节目。 没错、 啊、这种感觉很美。 哎，那是韩立吗？对，那是他姐吗？全散了，全散了。 然后还有很多听友希望我们十五年聚会的时候还会拍同款，但是我不知道还会不会那些朋友依然在听节目，还会斥资买我们的收音机。我们还会有那样的一刻，但我很开心，我们当时选的那个场地哈、啊，就可以让每一个在场的朋友都会看到我们，它是个阶梯式的。 嗯，是。 而且大家都买了那个统一的 T 恤衫，质量还挺好。对吧？ 对， 希望我们明年啊，十五年的聚会呢，一切都会超越十年那一次聚会。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一次聚会哈、啊，给我化妆的化妆师，给我们拍 MV 的那个摄影师，他们现在都经过了五年之后，成长为这个行业，他们那个行业里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很多人都去找他们拍摄的人物， 后来都成大了。 化妆的人物，哎， 你们记住，就凡是给我拍过照片的人，后来他都比我有名，都是摄影界的大师。 男左女右还算是一个锦鲤的节目哈。然后我们也希望2022年在聚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单身的男左女右，能够有缘啊、结识他们命中的另一半。这样的话，我们节目就可以保证一些非常非常啊，我们说。绝对不会变心的听友啊， 靠你们了。 你想到一个节目介绍你对象吗？还成吗？啊，你说你能不听下去吗？ 说到 legend 就会知道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传奇，是吧 legend。 但是呢这首歌是来自 Annie Lennox 的 legend， 在哪儿呢？ legend in my living room， 在我起居室里的传奇。你们的起居室里他能传奇到什么份上？他能传奇到哪儿去，对吧？ legend in my living room。 时间走到了22:52:58，绝对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也到了我们最后啊，就像是火车就要发车了啊，飞机就要起飞了， 是， 来吧，临别之前，你想对亲爱的听友们说点什么？ 2022年，事业有成，学业有成，幸福美满，吉祥快乐。 今年就不说点啥了，今年就这样了。 今年咱们还有明天一天，咱们踏踏实实好好的在家里陪陪家人，好好的做一个团圆的总结。 对，最后一首歌呢，我相信有很多听友都期待着我会放哪一首歌。毫无疑问，如果说让我来选出2021的年度与我而言的主打歌，一定是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在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里呢，我已经放过这首歌了。而且其实让我们最为骄傲的是，在5月7号莫文蔚发行这首歌的当晚，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而且当时就已经说过这首歌一定会成为今年大家都会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而实践证明确确实实哈，在这个后疫情时代里，在许多事情依然还不可控的时候，我们对这世界那么多人却只有那么些在我们心里，还有每天和我们见面的人更加的珍视了。 对，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能跟大家在一起。 所以最后呢，我想带来今年的在我的排行当中第二位，同样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如愿》，来作为2021男左女右的收官歌曲。愿大家都能够心随所愿，还有就是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2022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节目陪伴你的时间里你是怎样的，我都希望节目结束之后，在白天时光里你变得越来越好。刚才我说特别希望在见面的时候遇到你们，会说你们好好看呢。这个好看真的不是颜值啊，一定要浓眉大眼，而是状态，就是一个人他的精气神儿，他能够从彼此四目相对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是一个积极的乐观的人，这就是好看的人。 因为咱家有一个硬优势，就是咱们的听众啊都是一颗特年轻的心，包括他的外表，包括他实际年龄都是年轻的。那咱家听众就是年轻， 怎么有点傲娇了？ 就算有几个老大哥老大姐，那咱整体年龄也是年轻的。 好的，让我们为2022年所有期待的事情而努力，也希望在2021年接下来的这一天当中，我们都能够深深的感谢在这一年当中带给我们很多帮助，给过我们很多力量，在低谷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人，谢谢你们。愿生命中我们还能继续同行，愿男左女右还会陪你更久更久。晚安， 明年见，明年见。 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瞬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 请带我去明天。